争取祖国和平统一与比南关系发展全民族大会比方朝委会公报，争取祖国和平统一与比南关系发展全民族大会比方南方和海外方共同工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4月11号和12号在中国沈阳举行。会议由全民族大会比方朝委会、南方朝委会和海外方朝委会工作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就今年2月上旬举行共同工作委员会会议以后，比方、南方和海外方朝委会的工作情况进行了通报，并就进行旨在争取全民族统一大会举行的准备工作的过程中的业务问题和当前活动方向进行了协商。全体会议参加者再次表示确认全民族大会理应成为一个包括当局在内的各界各阶层代表都参加的全民族统一盛会，并决心要争取今年以内一定促成全民族大会举行。会议决定，当前要由北方、南方和海外方共同纪念6·15共同宣言发表17周年，并以此为契机举行全民族大会、北方、南方和海外方共同工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期间举行了北方和南方的工人、农民和妇女等各阶层代表的工作接触。接触时商定，在6月15号到10月4号的北南宣言发表纪念期间里，积极推进北南工人、农民各团体代表会议、见面会和北南工人统一足球比赛等各种共同活动。主体106年2017年4月21日于平壤。